是你的温柔，不特别的追求、哦、除非是你跟我走，没有别的等候、哦、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时间已经太寂寞，我不除非是你的温柔，不做别的追求。